空想，任晚风吹乱我头发，望着那晕红天边的晚霞，我想那是天使的家。我站在北方的天空下，思念的你远在天涯，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，但这里是我们永远的家，但这里是我永远的家。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，但这里是我